诗的美好来自张韶涵，这是电视剧《海豚湾恋人》当中的片尾曲。整首歌曲展现出了张韶涵甜美的嗓音，也更是唱出了年轻人历经恋爱后的甜美与苦涩。欢迎你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房祖名，最动听。 想要看见你的眼睛，听见你的声音，不管多少声我会用心的听，不管多少声多少声我也会用心用意在意的听。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听见你的声音，不管多少声我会用心的听，不管多少声小声，以你的声音在我心是最为动听。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你，在梦里我看见很美的东西，可能是在睡前想过你，我才会梦见你。在梦里我常常寻寻觅觅寻找在你，是梦而已。在现实里我曾经问过自己是否爱你，爱是个游戏。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听见你的声音，不管多少声我会用心的听，不管多少声多少声我也会用心用意在意的听。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听见你的声音，不管多少声我会用心的听，不管多少声多少声，因为你的声音在我心是最为动听。我想要看见你的眼睛，听见你的声音，小声我会用心的听，不管多小声多小声，因你的声音在我心是最为动听。 说房祖名的唱功有多么多么的好，但是他的歌让人听过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真实。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就是一个人怎样的去挂念另一个人，是非常简单的爱以及很简单的思念。继续来听 Twins 下一站天后。

全都停止， 爱开始纠结， 梦有你而美。 让我爱你是谁？ 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 是你。 总会有 动人旋律环绕在我俩的身边。 让我爱你是谁？ 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 是你。 原来是 这屋顶有美丽的邂逅。 温岚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比赛，以独特的唱腔受到了吴宗宪的注意，之后与阿尔发唱片签约进入演艺圈。在1999年的时候，他和吴宗宪合唱了这一首《屋顶》，成为了 KTV 点唱排行榜的 K 歌第一名，也成为男女对唱的必点歌曲，因此在演艺圈走红。这里是好音乐电台，我是舒雅，我总在你身边。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他的声音是属于那种很容易就打动你我心中那个感性精灵的天籁，他特别像是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讲述着每一份久违的情怀，那么亲切，那么温馨，那么的怀旧，让人一听如故。他就是被誉为中国当代民谣传奇女歌手的小娟，来听到他演唱的这一首《爱的箴言》。 春天付给了你，

最后变成路过，我也不能接受。错过错过不是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这次不要再随便走了。 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是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 别怕太快乐， 别怕失去我。 没有如果，这首歌曲是梁静茹在2009年推出的一首中文歌曲，同时也是台湾偶像剧《败犬女王》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好音乐电台，我是舒雅，我总在你身边。舒雅的第六感继续邀请您来听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处漂流，却始终靠不了岸。这是我最后最美最真最心碎的流言、哦、爱我好吗，我愿意让伤心再来一遍，只要你留一个位置给我，哪怕是在你心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落。 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已到店，地址北京京城苑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24-0788。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好时候。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上班路上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用好音乐继续的陪伴着你，这里是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田震，靠近我。靠近我这首歌呢，我个人觉得对于田震个人而言应该是有着一些不一样的意义，因为这首歌是他在震撼这一张专辑当中第一次担当自己专辑的制作人而完成的歌曲。这首歌在2000年的时候是获得了第二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内地年度最佳歌曲奖以及中国原唱歌曲总评榜年度十佳金曲奖等多个奖项。